界或彻底抱紧

是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近，有时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 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色，其实我并没有

真的看你走出我的生活。

倦两难。